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大家好，欢迎收听若干周更新一期的 Anyway.fm， 我是 JJ， 我是 Leon。 我们是一档在 Apple Podcasts、 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以及其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播出的设计、生活美学、数码科技相关的电台节目，欢迎关注。嫌电台更新太慢，访问 anyway.fm/now， 随时掌握新鲜科技资讯和当下有趣设计。然后向你介绍本台的会员计划，还没决定好是否要付费没关系，14天试用期、 X 轴播放器、催更、额外试听内容等官网会员专享功能全部开放体验，支付199，全年湿货不离手，会员名牌和纪念品同时拥有，然后拉进会员群交个朋友。详情欢迎访问官网左侧链接。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可能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来到 Anyway.fm。 今天大家看听 一语无伦次了， 今天大家听到我来念，我问你不要惊讶，不是那个李阳没来，李阳终于又来了啊，这个 嘉宾怎么能让嘉宾念呢？ 也是，其实我是有私心的，因为我感觉可能李阳也不知道是再下次来什么时候了，对吧？想要翻找以前录的 opening， 随便剪切一段复制到新节目的时候，发现都是李阳念的。这个如果复制到一期没有李阳的节目，就显得很奇怪。所以今天我就先来念一下啊。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东西，其实有一点像，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录过那期 General Magic 吗？ 嗯。 今天我们讲了施乐公司以及这个 Park 实验室啊，我感觉多少有点像，对吧？这是一个成果非常的显著，但是呢它又离商业化好像又稍微没那么成功，对吧？但是在美国的科技史上又是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GUI 的黄埔军校。 哎，对，非常扎实的这样的一个简介啊。你先开， 喝可乐的声音可以录进去吗？ 啊，可以可以，没关系。哎呀，你现在在这里的每一分钟都是非常的珍贵，有点像那个商业就是这样。他们每一期 opening 现在挪到后面几分钟了，就是打开易拉罐的声音。嗯，那你就不要看提纲了吧？ 不，你这个提纲看了也没，更不看什么事啊。 为什么要录今天这期节目呢？其实缘起于大概，这个我忘了是一个多月之前还是两个月之前了，有一篇，反正我们在安妮维看看上有推荐过的这样的一篇文章，它的名字叫，它的原文名字应该叫 50 years later, we are still living in the Xerox Altos world, 翻译过来就是说50年后我们依然生活在施乐公司的阿尔托的世界当中。这里面其实有一些非常非常怀旧的一个名词啊，对吧？这些电脑啊，它的名字其实都来自于70年代吧，反正就半个世纪嘛，对吧？可能很多人不认识，可能很多人不熟悉，对于普通人来说啊，但它其实在科技的历史上还是比较重要的。然后我又感觉好像我们有一阵没有做类似于这样的考古节目了，所以就想顺着这篇文章聊一聊，用Leon的话讲，对吧？这个叫什么？GUI 的黄埔军校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虽然这个故事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澜，不像那个 General Magic 一样那样被挖得很深，有很多故事，然后有些译文其实大家也听到过，比如说他跟乔布斯之间的故事，对吧？但是我感觉，其实还是可以稍微可以聊一聊的啊。所以音乐之后，我们开始今天的考古。我先问问在那边一个人玩了很长时间莱卡相机的李阳同学啊，你对于施乐这个公司有没有什么印象？ 复印机。 老实说，我以前并没有这个印象。 不会吧？以前公司里面那种就是复合的那种很大的那个，不都施乐的吗？ 我倒不是说这方面没有印象，我的意思是说可能不会第一个想到的复印，我可能还会想是打印机还是复印机， 嗯， 是类似于这种技术，就是其实我不太确定。 嗯， 我也翻了一下这些介绍的文章，就是说在美国的话很早些年的时候，复印的它的一个名词其实就是施乐公司的英文名字， 嗯， 也就是说这个词有点像比如说 Google 这个词对吧，它本来是公司的名字，但是它现在变成了一种动词。这个名字施乐中文名字挺好听的，不知道谁起的，既有了原来的那个发音，同时又有良好的寓意，而且挺好听的。但它的英文名字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极其拗口的，对吧？嗯，你知道它怎么念的吗？ 我不知道 啊。它的拼写是 X E R O X， 这个 X 在这个英文单词里面，我可能我们中国人第一个想到了什么？比如说哈维，比如说 Box 啊，这种词其实都非常稀有，对吧？其实它的念法我查了一下，应该就是类似于 Xerox 这样的。但是呢其实这个词在美国那边就像我前面说的它还是比较常见的。那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其实可以追溯一下施乐公司它的一个历史。这个公司你知道它一开始是做什么的吗？ 不知道哎。 最早都不叫这个名字，它最早叫一个哈罗什么德什么的。然后呢它创立的时间非常早，是在上个世纪，也就是一九几几年头上，也就是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他最早做的东西还是你感兴趣的事情， 相片吗？ 对，他是做相纸的。 哦， 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公司并不出名，然后也没有到说成为现象级的一家公司。本来这个公司可能也就这么默默无名下去了，但后来很巧啊，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传奇人物，对吧？这个传奇人物名字叫 Chester Carslon。我看一下他的履历啊，好像还挺复合的，可以理解为他是一个既做律师，对吧？然后又爱好一些发明啊、乱七八糟这种事情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的有动力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比起他，我感觉我还是很惭愧的，因为据我查到的 Carslon 先生老先生他的原话讲，就是过了三十多岁之后，发现自己这个。事业嘛其实也非常的稳定，然后还成家了，有了家庭，就感觉好像这个想法其实跟我是相反的，我感觉这个可能就此沉沦下去了，对吧？但他不一样，他觉得是时候干点事业了，然后他就开始去想要做一些事情，为社会造福啊什么。当然这可能是事后的一些美化，但不管怎么样，他慢慢的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发现有一些痛点，就复印这个事情是个痛点， 嗯， 然后他就想去解决。然后呢他又非常的好学，然后非常的厉害，他就发明了这种静电复印技术。他作为一个自己的个人嘛，虽然也跟其他的人合作啊什么把它改进啊什么，但很可惜这一直都没有很好的走向商业化，然后跟其他大公司兜售，好像人家也没有屌他。最后被谁看中了？被施乐给看中了。维基百科里面写的是说，卡斯隆先生在改这个技术的时候呢，本来用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单词，但是那个名字好像不太好念啊。在其他的教授的提议下面，他把这个技术名字变成了 Xerography。 这个 Zero 就是 Xerox， 就是施乐的那个公司名字的去掉 S 的那个部分，后面加上 Graphy， 其实有点像 Photography 一样的，它是Xerography， 我不知道重音是怎么样，但大致可以理解一下。然后这项技术被施乐公司给商业化了，大概在三十年代末的时候被发明出来，接下来就二战了嘛。在二战的时期，可能他也尝试在里面做了一些事情，做了一些改进，但是一直没有成功的商业化，一直到战后，可能接近五十年代的时候，被施乐公司最后给经过了一些波折啊，把它给购买了下来。而且其实施乐也是挺蛮厚道的，就是等于这家公司直接把这个技术买下来之后，做了一台那个复印机，这个复印机的名字就叫 Xerox 914，然后呢，把公司名字也改成了这个 Xerox， 同时呢，在他们公司的背景里面，其实把那个 Chester Carslon 先生也写进了联合创始人。事实上，他给施乐这家公司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钱，因为复印机这个技术，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前面那些大公司，比如说 IBM 啊或者其他什么公司，并没有去收购这个东西，因为事实上，他们这个打印机啊，他们这个复印机在北美一下子就获得了非常非常多的利润，而且当时那个收费的模式相当的，其实还是很超前的。我看了一下，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去买个复印机或者打印机，它的收费模式其实很简单，一个是那个卖机器本身，对吧？然后一个是卖耗材。但是在最早的时候，他们施乐公司去提供这个机器的时候，就已经用了非常复合的一种收费方式，就是你订阅它这个机器可能需要一笔钱， 然后你每打印一张纸都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个钱，这个钱并不是说耗材的钱，而是你每打印一张纸类似于像付版权税一样的去付罚。 那他是怎么计费的呢？ 这个我倒没有深挖，哎，就有可能那个时候比如说包括纸啊包括那个耗材啊，耗材还要另收费啊，然后包括纸啊耗材可能都要用专门的这种方法来传送进去，或者说用什么样的东西来必须得用他们买的那种耗材，可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付费。但总之就是他迅速的垄断了这个行业，并且连那个动词都改成那个 Xerox 嘛，对吧。 嗯， 那句文章里面提到的数据和其他地方我查到的资料，在大概197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达到了恐怖的90%的市场占有率，以及由此产生的每年大概10几亿美金的销售额。然后如果把这个钱换算到今天的话，大概这个规模也就是每年可能80-90亿美金的样子，已经非常惊人了。 大家可以想象嘛，那个年代完全还没有进入到数字化的年代，你办公里面你如果不想手抄东西你就得靠复印机，那可能有其他的一些技术不太清楚啊，但是至少施乐公司在60年代那个时候你可以理解为就像今天的微软一样，对吧，它是办公行业的一个巨头。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他们也知道自己在这个市场上成功的原因是因为之前采取了一项非常新的技术，所以他们接下来的下一步动作是说啊，我想要把我们赚来的钱拿过来去投资一个实验室，让这个实验室来孵化出更多新的科技，然后来反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business， 对吧。其实这个想法是非常的超前，毕竟在那个年代已经赚了那么多钱的情况下你还能有这样的思维，其实还是挺超前的。然后其实文章里面提到他们在做这个实验室的时候初衷非常的简单，想做两件事情。一个事情是继续深挖他们这个复印相关的技术，当时的那个复印机跟现在不一样，它其实那个东西有点像一个大的机床一样的，或者说像一个大的柜子一样的，而且它不是那个单边的柜子那么简单，它体积很大，然后操作起来还是需要一些人去学习的。我看了一下当时的那个他们的那个年代拍的旧的广告，它的一个卖点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其实已经够好用了，那个广告里面是一只猴子在那边啪啪啪点来点去，然后就可以把东西复印出来了。但总体来说这个东西还是在那个技术飞奔的年代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改进空间的嘛，所以复印机相关的技术是他们一个想改进的一个点。另外一个点就是其实当时那个计算机已经开始萌芽了，虽然你想想看60年代末就他们想要打造这个研究室这个实验室的时候是60年代末，计算机还不是那么的先进，个人计算机也远还没有到流行的程度，但是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些通用型的计算机，只不过可能说它的应用还没有那么广泛，所以他们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在计算机这个方向也去进行一些研究。这个也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嘛，毕竟他们做的这个事情是跟办公相关的，那计算机这个东西一开始刚出来的时候其实也不是给人打游戏的，对吧，也不是给人玩的，也不是给人画图的，一开始最早的你去看早期的那些计算机非常早的应用都是在那边什么制表啊，对不对，然后那个输入文书啊这种文字操作啊等等的，相对来讲它跟办公的紧密还是非常休息相关的，因为毕竟那个时候机器比较贵嘛，也不是每个人都用得起的，肯定不可能走入寻常百姓家的。所以他们想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室。 而且文章里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大概战后1960年代，这个美国高科技行业快速发展的时候，华尔街对于这种高科技企业里面的一些盈利方式的计算产生了一些根本性的一个变化，以让公司的这种收支平衡看上去会更好看一些。这对于施乐公司产生的一个影响就是，他们在研发上的投入越高，可能他们的财务报表越好看，所以这个实验室的诞生也就成了一件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 建这个研究室的时候，选址也纠结过一阵，也蛮有意思的。首先说一下，就是施乐公司它本身的总部、搬迁了好几个地方，我看了这个维基百科我已经有点懵逼了，反正总之它基本上都是在那个美国东部的，尤其是东海岸为主。最早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在纽约州，纽约州其实离纽约是有点路的啊。然后最早是纽约州，然后后来 在纽约附近啊，然后在纽约附近那个什么罗切斯特还是什么地方啊，反正类似的地方搬了好几回，但总体来说他们一开始都是在东部这边搞来搞去的。但是在做这个实验室的时候呢，他们在选址上也是想了一下的，可能啊，我这个文章里也没有详细说，但是我感觉他们是希望找一些离高校近一点的地方。这种研究室嘛，肯定有很多是跟高校合作的嘛，对不对？然后可能高校那边出来去挖人才啊，去跟学校合作也更方便一点。所以他们一开始选的这些地方有几个候选的地方，一个是纽黑文。老实说，我对于美国这些藤校其实我之前完全不了解，我后来查了一下这个八大藤校他们所在地，我才知道纽黑文这个地方名字它的英文叫 New Haven， 然后呢它就是耶鲁大学的所在地，这是他们的其中一个选址。其实这个地方离纽约很近，其实他们一开始几个选址都离纽约很近。然后还有一个候选的地方是普林斯顿，那这个地方也不用说嘛，普林斯顿大学。然后波士顿的话学校就更多了嘛，又是一个高校云集的地方，什么哈佛啊，什么 MIT 啊。然后波士顿其实也离纽约不远嘛，反正大概也就是可能小几百公里这样的样子。基本上前面几个候选的地方都在纽约附近，也意味着其实离那个施乐的总部也不那么远。唯一一个特别偏的候选方案就是在南加州。那南加州其实大家也知道嘛，基本上就是像现在今天的硅谷啊，然后可能苹果的总部啊，对吧，然后大家熟悉的还有什么谷歌的总部啊等等，那个时候其实都应该是在那个地方。只不过可能在70年代我不太清，在60年代我不太清楚那边有什么公司，但高校肯定也是有的嘛，斯坦福大学就是在那一坨的。但我比较好奇的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么多候选的地方，然后每个地方其实高校都挺多的情况下，他最后施乐的高管选择了就在这个南加州去办这样的一个研究中心。 嗯， 最后选中的那个地方就叫帕洛阿托啊，它的英文叫 Palo Alto。 熟悉科技公司的应该都熟这个地名 啊。对，那我就不找拼写了。其实是两个词合在一起，它又在南加州。帕洛阿托这个词一听着又像墨西哥的感觉。 事实上也的确啊，这个词我查了一下，它来自于西班牙语，它其实是一棵树的名字，一棵加州红杉，也就是在这个地点非常非常早期，就几百年前被发现时候的一棵树。 然后这个研究中心的名字也很直白，就叫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 Research Center 就是研究中心嘛，那它的缩写就是 PARC。 那如果把这个首字母连起来念的话就是 PARC， 所以我们中文语境下经常把它叫做 PARC 实验室，其实就是这么来的。我看了一下时间表啊，就他们投建或者说打算有这个打算的时候其实是1969年，最后建成的时候是1970年。这个 PARC 实验室一直到今天好像被独立了出去，但是它还一直是存在的。今天去到那边 Palo Alto 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实验室在的。我不太清楚它在地址上跟它最初诞生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异同，但反正我去网上查了一下，反正这两年还是有经常有人去朝圣的。那在70年诞生了之后，其实我觉得这个时间还是很恐怖的，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主角那个阿尔托那个电脑，其实也就是72年73年的事情。 嗯， 你想想看这么早的时候，对吧，你要搞计算机，你要创新一些什么发明，用这么短的时间就做出来了，这还是挺恐怖的一件事情。 就只能说这帮人实在是太超前了，他们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其实是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面的话是过分超前了，以至于说产品很牛逼，但是整个社会没有跟上。 这个我们留到待会儿再说。但是我很喜欢你用的一个词，超前。说到超前，对吧，你或者你说到你去搜那个 PARC 实验室的成就啊，以及他主要人物啊，你肯定能看到一个人的名字叫 Alan Kay。 Alan Kay 这个名字你不熟也得熟，熟也得熟，对吧，乔布斯老爷子的 keynote 经常用引用他的那个名言名句啊，对吧，比如说真正想要做好软件的人必须得要去做自己的硬件，对吧，这就是 Alan Kay 的一个名言。然后 Alan Kay 其实就是非常非常早期的 PARC 实验室的员工。看了一下他的履历啊，他也是在学校里面读了很长的时间，读什么硕士啊博士啊，然后计算机啊，甚至在一些什么那个时候六几年的时候读那个什么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个事情啊， AI 这个事情，对吧，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搞这种东西的研究了。然后学校出来的时候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 PARC 实验室，一直在 PARC 实验室做了十年，做了十年之后去了雅达利， 去了雅达利之后又去了 Apple， 去了 Apple 之后又去了那个迪士尼，再之后又有一些自己的创业啊什么的，可能就我不太熟悉了，但反正还是很牛逼的一个人物。然后为什么说到超前就能想到 Alan Kay 呢？就是因为你能看到一个词叫 Dynabook，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过 DYNABOOK， 这个就是 Alan Kay 他最早的时候构想的个人电脑的一个雏形。然后它长得像什么样的，它长得就是一个放大版的 Kindle， 你可以这么讲。虽然没有被做出来啊，但是它的使用方法，然后它的这个操作方法其实太超前了。你想看那个年代，连图形用户界面都没有发明的年代，已经有人做了一个 iPad， 做了一个大号的 iPad， 大号的 Kindle， 可能下面带有一个实体的键盘，然后上面一个触摸屏这样的一个东西去操作，非常的轻薄，非常的便携。除了超前，你没有其他的话可以去了解这个东西了，对吧？但是现在你用屁鬼能想得到这个东西，在1970年代甚至是那个时候1960几年代其实完全不可能造出来，对吧？哪怕再往后20年它都不能造出一个非常商业化的这个东西。所以说呢，帕克实验室在接下来的他们的慢慢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在慢慢的这个寻找机会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急直接去做这个。这其实我觉得就是 General Magic 这个故事里面的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了，就是他们其实是同样是抱着非常超前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同样是有这样的一个抱负，同样也是有非常牛逼的人，但是他们可能相对来讲太急于一步登天了，对吧？他们做的那个东西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一个小号的 Dynabook 嘛，最终在商业上失败了，而且毕竟他们是一个商业公司，后期也上市了，他们需要对股东去负责，所以他们的失败还是非常悲壮的一件事情。但回到帕克实验室来说，因为他们在做这个东西之前其实就是一个研发中心，对吧？他研究的是一个可能未来10年用到的技术，未来20年用到的技术，他没有那么的急去把这个东西变成商业化，所以他们的节奏可能就相对来说比较放松一点。然后可能这时候其他的一些研究员可能就跟那个 Alan Kay 说啊，我们不需要一开始就做这么牛逼的东西，对吧？这个现在我也做不出来，但是我现在可以做一个阉割版的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它可能没有办法便携，没有办法你带到马路上马上去用，但是呢它还是可以稍微用一下的。然后这个东西我觉得虽然可能还是成本有点高，但是我至少可以有信心把它给做出来。然后他们就开始着手去做了。而且呢其实这个东西很快就做出来了，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位主角，就叫阿尔托。这个阿尔托我也没有查它的命名的来源，我感觉其实就是帕洛阿托的后面那个部分嘛 ,ALTO, Arto。这个计算机它的外形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或者你就看我们本期节目的封面。看这篇文章之前我其实一直不知道，我一直以为 Arto 就是上面这个东西。 嗯，其实不是吗？ 其实不是。 下面那个也是它。 对。 哦。 左边那个圆盘也是它。 哦。左边那个圆盘是干嘛的呢？ 你猜猜看。 储存器。 对。也不能说左边这个也是它，就是这是它的硬盘，但是它的硬盘可以替换的，就是移动硬盘。 可以热插拔吗？ 这我不知道。然后关于这个 Arto 长什么样，对吧？刚刚我给李阳看了一下他的那个照片， 嗯， 就我以前也没有认真的想过这个事情， 嗯， 我以前一直以为他就是网上那个照片里面那个显示器嘛，是垂直的，对吧？ 对。 然后前面嘛摆着一个键盘，然后键盘下面有个底座，我一直以为这就是它的本体了。 嗯。 但其实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我才知道这根本不是它的本体。 嗯。 这只是它的桌面以上的部分。大家可以看我们的那个封面照啊，或者参考链接里面的照片。电脑的本体其实是在那个桌子底下，哎，有个很大的柜子。 嗯。 就跟我现在办公桌底下放着每个员工自己的那个小柜子是大小是一样的，然后可能也有个轮子可以推来推去。然后在他的桌面上还放了几个圆圆的那个碟片，是算他的移动硬盘还是算他硬盘的本体啊？但反正就是他这些是可以替换的这些存储的装备，也就是说他的本体其实比我们今天的电脑还是要大上很大一圈的。 哎，所以它的容量有多少啊？ 哎呦，你怎么，哎，你也看到我做的这个提纲了呀，对吧？没有这么细。 我是作为一个就是根本就不了解本期内容的嘉宾嘛，对吧？我的人设就是这样子。 不要急，我来问一问 ChatGPT 啊，它到底是多大的？经过我简单的对于 ChatGPT 的查询啊，不 不保证啊，我没有，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去自己查资料了。据他说这个东西呢确实是可拆卸的，然后它大概是大小确实是像披萨一样大小的这样直径的这样的一个碟片，然后呢它大概能存2.5兆的数据，其实挺厉害的， 挺厉害的。那那个后面就是真的把个人电脑发扬光大的什么 Apple II 啊这种，其实远远不如它，对吧？ 对，有些甚至没有那个，有几台苹果的电脑甚至是没有硬盘的，它就是用软盘的。 嗯， 其实它有厚度的，它不是说单一张碟片嘛。但不管怎么样，在70年代有个2.5兆挺不错的，对吧？而且它这个碟片是可以替换的嘛。 对啊 ，Apple 还是八几年出的东西嘛。 对， 不好意思啊，今天这个非常乱入的明显混响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结节的声音又要插入进来了，大家就当我是一个参考资料吧。虽然当时是问了 ChatGPT 它的一个磁盘大小的大概的一个数据啊，我觉得还是不太保证，所以还是去那个维基百科上又查了一下，然后顺便也看了一下它当时的完整的 spec。 所以如果大家不方便看参考链接的话，也可以听我那个语音播报一下它当时的一些参数啊，可以比对一下我们现在的电脑。除了硬盘之外呢，它的 CPU 其实是一颗工作频率是5.88兆赫兹的一块这个芯片啊，这个用今天都是吉赫兹来计算的，我们可能还是很难想象的，对吧？但是毕竟这是半个世纪之前嘛。然后它的内存，内存挺有意思的，根据维基百科的那个数据啊，它的内存是可配置的，从96KB 到512KB， 这个配置就是指啊得加钱，对吧？然后它最具特色的那个垂直的，也就是立起来的方向的这样的一个显示器呢，其实分辨率也不低啊，是有606×808。然后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尺寸呢？其实我在其他网站上看了一下，好像也是有讲究的。因为大家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美国的打印纸跟我们国内的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们这边叫 A4 嘛。美国的这个很奇怪啊，它的名字叫做 letter size， 也就是那个写信的那个 letter， 它的比例跟 A4 也是不太一样，是 8.5×11英寸啊。这个我们以前做打印机的话，这个数字就非常的熟悉了，跟 A4 完全是完全不同的计量的标准，对吧？然后这个显示器它的比例，也就是606×808，这个比例其实差不多正好就是跟这张纸是一样的。好，3、2、1，我要切回去了。 还漏了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对吧？鼠标。哎，前面我们说的它的元素鼠标其实也是在那个时候被发明出来的嘛，对吧？而且这个鼠标已经是有3键的鼠标了， 因为它的人机交互的输入输出的介质其实是发生了变化嘛。 嗯，对， 它有图形界面了，所以才需要鼠标嘛。 但是话说回来，他们做的第一台这个电脑叫 Arto， 嗯 ，Arto 里面确实用了图形用户界面， 嗯， 确实有鼠标， 嗯。 但是我们真正现在熟悉的那个叫什么 WAMP， 嗯 ，Window 啊 ，Icon 啊 ，Menu 啊， 嗯， 这种东西是在他们后面一台电脑、Xerox Star 上面才真正出现的， 嗯。嗯， 但是在 Alto 上面能做的那些东西，其实待会儿参考链接里面也可以去贴一些那些什么视频啊，或者说那个截图啊，其实也已经非常厉害了。 嗯， 能处理一些文档啊什么的。 嗯， 这篇文章里面啊，我们今天主角这篇文章里面，其实还是把它形容的非常夸张的，就是我们今天能做的很多事情的核心，在当年已经是可以做了，比如说面对对象的编程，对吧？这个事情面对对象的编程本来就是 Alan Kay 发明出来的，甚至这个名字就是 Alan Kay 本人来命名的。 嗯， 这在 Alto 上面你可以去做一些编程的事情了。 嗯， 然后文字处理，而且是所见即所得的文字处理。 嗯， 你在 Alto 上面就已经可以去做一部分，当然肯定比不上今天了这些事情了，对不对？然后它还可以连那个 Ethernet， 就是那个内网，对吧？它没有那个公网，但是已经可以有一定程度上这些连接。包括用鼠标来指示什么这个屏幕上的这些东西啊，什么这些东西其实已经是相对来讲跟今天已经是有一些雏形已经定下来了，应该这么讲，对吧？ 嗯， 今天所有桌面端电脑的它的一个操作的方式，它的一个形态基本上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确定了。 嗯，在我看来的话，我觉得就是图形界面的出现， 嗯， 然后输入输出端的这样的一个改变， 嗯， 特别是你刚才提到的 鼠标这样的一个输入介质的一个引入， 嗯， 这个是就像刚才提到的，其实是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 嗯， 到现在为止能跟它存在的这个意义能够相提并论的，我觉得可能也就只有 iPhone 引入的直接在一块屏幕上面用手指去操作的这样的一套交互逻辑。 对， 因为到现在为止无论用何种方式去控制屏幕内的这个光标移动操作乃至其他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行为的话，万变不离其宗，它的最本质的逻辑还是鼠标的那套逻辑。 确实对的，嗯，甚至鼠标指针这个东西对吧， 是 啊，这个这些其实相对来讲对我们来讲可能就是一些非常习以为常的东西了， 嗯， 但所有这些习以为常的东西只要不是自然的东西，它在那总归是有人为给做出来的，对吧？ 嗯， 它在做出来的时候的意义其实当时意识不到，但是现在来看就正好是半个世纪了嘛。 嗯， 回过头半个世纪来看会发现它非常的可怕这个事情。 我甚至会觉得啊，就说 Apple 引入的这一套更加直接的更加自然的交互的行为， 嗯， 其实可能对于人来说它是能够直观能够去想到的， 嗯， 只不过说可能碍于硬件的限制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做不到， 嗯， 但是大家其实都能够想到， 嗯， 反而是像鼠标这样的一个间接的这样的一个交互形式的话， 嗯， 能想到这件事，在当年能想到这件事的这个人无论怎么样他都应该被尊称为天才， 嗯嗯， 太天才了。 哎，不好意思啊，这个声音闷闷的姐姐又来了啊，不过我保证这是今天最后一次插入这个音质比较低的版本的那个插话啊。其实是想补充一下今天我们主角之一 Arto 这个电脑它在市场上的一些反应以及最后的结果吧。今天我们一直把这个 Arto 跟之前介绍过的 General Magic 做的那台个人 PDA 设备，也就是 Magic Link 去做一些比较啊，但他们在市场上的境遇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当时那部纪录片里面我记得好像也提到过， Magic Link 也大概就卖出了可能千把台，而且呢大部分可能都是自己的员工那个去购买的，它在商业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而且一波流的草草收场了。但是其实施乐的 Arto 电脑以及它的继任者施乐的 Star 电脑前后加起来生产了十几年的时间， Arto 大概生产了2000多台，这个可能卖的不多啊，大部分都是比如说送给了一些高校去作为一些科研用途啊，然后美国政府可能有过一些，然后大部分的其他的都是他们自己施乐公司内部作为自己的自用的这些机器。而在 Arto 大概售卖了7-8年之后出的这个，也就是1980年代出的这个施乐 Star， 它的定位其实是一个工作站啊，配置相当的高，总共应该卖过几万台，其实也不算小了，只不过说正好赶上那个年代个人电脑的发展已经是如火如荼的展开了嘛，它的售价相对来说比起同期的电脑要贵非常非常多。根据维基百科上的数据显示，施乐这台 Star 它的价格差不多是当时的16000多美金，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大概50000美金左右吧，那也就是人民币可以买一部非常非常豪华的车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了，并不是面对于普通消费者了。而作为一个比较，我去查了一下当时那个 Apple II， 也就是差不多同时期，也就是1970年末到那个1980年初卖的比较火的那个他们的电脑 Apple II， 虽然配置上完全不行，而且也没有什么图形界面对吧，只有命令行，然后它的价格其实大概只要1000多美金，折换成今天的价格就是5800多美金，差不多可能30000块钱，就相对来讲还是一个可能当时的人也还是可以承受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吧。嗯， 说到这里，对吧？李昂也又反复提到这个苹果这边了。其实大家很多都多多少少听说过，虽然好像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版本，但基本上万变不离其宗的事情就是79年，也就是阿尔图诞生之后的好几年，那个时候，Xerox Star 好像是80年还是什么时候 ？Anyway， 反正就是在79年的时候，乔布斯搞了各种方法，不管是说要投资啊，要付钱、啊、还是怎么样，反正最后去看了这个 Park 实验室，去参观了一下，然后学到了这些东西，甚至后期他去招募了很多这个 Park 实验室的一些员工回到苹果。然后最终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然后他这个感情应该是很丰富的，你能查到很多很多他关于 Park 实验室的这个评论，对吧？我并没有去查证这些 quotes 的他的一个真实性，但我相信这里面的感情我感觉也不太会太假，因为毕竟这个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纠缠，对吧？他很多评价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怕，非常非常高的。比如说我随便找了一句啊，他说什么 Xerox could have owned the entire computer industryCould have been the IBM of the 90s, could have been the Microsoft of the 90s. 就是说施乐他原本是可以拥有整个计算机行业的历史的。他可以成为90年代的 IBM, 他可以成为90年代的微软。但事实上他都没有，对吧？既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又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个事情。因为在其他的采访里面你也可以看到乔布斯经常说到说 Park 实验室做的这些东西其实你看个10分钟你就能知道了，它就是未来。所有以后的电脑肯定就是这么操作的。你随便把它给拿到市场上面去，那就是商业上大成功，但他们没有。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相当悲哀的事情，就是虽然施乐公司他们有非常强大的这种创新的这样的能力，但是把这些创新的东西去落到实处，然后放到这个 消费领域 啊，在这一步上他们其实是完全是缺失的。我也看了其他的一些人的一些评价，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当时他们的复印机这个东西太火了，可能更高的高管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计算机方面这种创新的这种技术的它的一个价值。 这样的事情其实后面不是一直都在发生吗？ 听上去我觉得这他妈不就是一个柯达吗？对不对？ 这不就是一个惠普吗？ 惠普有什么这种东西呢？ 安杰伦实验室啊。 哦，好吧， 甚至是说没有那么高，对吧？没有那么远，这不就是马克赫德收 Palm 收 WebOS 但是不受重视之后发生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惠普吗？ 没有那么夸张，没有那么戏剧性，就它的领先的内容可能没有那么的 revolutionary， 但是确实是有这种感觉啊。这种事情回过头来你会觉得很不淡定，也不是很不淡定，你可能会觉得很特别的想象一下这种世界如果是另外一个样子的这种情况到底会怎么样。 曾几何时我是会有这样的意想的。 嗯，什么样的意 想？ 我会想说，哎，我如果2011年没有第二次回到惠普的话，我现在在干什么？ 很可惜啊，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的如果，对吧？你可惜归可惜，但是没有办法。而且回过头再说说这个，我感觉就是比如说你像诺基亚，对于没有抓住这个时代的脚步，没有抓住这个历史的车轮，你会觉得懊悔。但是情况有点不一样的是说，虽然诺基亚可能也过于在那个保守于他们自己的一些技术，过往的一些市场，过往的一些判断，但是呢他其实在研发新的技术上面相对来讲确实是有点落后了。在2007年之前不是没有 smartphone 的呀，对吧？诺基亚做的尝试他妈的不少的呀，对吧？ 这个我有发言权。 哎，你说。 我可以这么说 啊， 其实就算是我都不说2007年的 iPhone， 2007年的 iPhone 它其实就是一台 feature phone， 它在硬件上面的所谓的提升在2007年的时候它都不算什么，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它引入了更加自然的用手指去操作的这一套人机交互的逻辑，这个是很先进的。但是除此以外它在硬件上面的2007年时候的iPhone 所表现出来的这部分的东西其实都不领先。你看看2007年的时候日本市场的那些手机，不要说2007年了，2005年的时候在日本市场上有大量的比如说屏幕分辨率已经到了800×480的，可以在上面看非常多的各种形态的这种满足用户娱乐功能的这样的内容了。2007年的时候 iPhone 还是一台 feature phone， 但是那个时候主要是诺基亚了，以诺基亚为首的所谓的Thinbin 的智能手机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其实已经是很庞大了，甚至是说很丰富了，但是它为什么没有成型呢？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被普通消费者所接受呢？我觉得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说不是技术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商业策略上面的问题。 当时 Simbin 下面它就是没有一个像 Apple Store 这样的一个软件分发的渠道，用户购买这些额外的这些内容它太麻烦了。这个其实也是苹果的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发明，因为没有苹果去做 App Store， 那大家可能认知上面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消费级市场的这样的一些用手机也好还是用 PC 也好，当然我们中国用户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这样的一个用户群体，我们用电脑那会儿，我们用手机那会儿，我们就知道要去找盗版软件，要破解，对吧？但是在其他的市场，其实这本身也是一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嗯， 那软件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生态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上面，虽然以这个诺基亚为首的这个 Simbin 他们是有这样的生态的，但是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很难去触及到。 嗯， 这个是我觉得就是说是前智能手机时代跟 iPhone 之后的后智能手机时代的一个最大最大的差别。 嗯，说的有点远，但是确实我前面想说的是说，这种大公司在一些决策上的一些问题啊，产生了一些时代的可能一个巨大的 shift， 这种事情回过头来看会非常的唏嘘，对吧？ 嗯嗯。 但为什么我前面说的是我觉得它更像柯达呢？是因为都是有一个之前非常占有，不说垄断地位吧，但至少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在一起售卖，围绕着它可能做了一些创新的发明，而且记住是自己发明的，对吧？ 嗯。 你想想看，这个毕竟打败诺基亚的技术虽然可能也不是苹果自己原创的，但是把这些东西聚合起来做的这些最后做的这些事情并不是诺基亚自己做的，但是打败柯达的那个东西的创新的始发点就是来自于柯达自己的实验室，对吧？ 嗯， 数码相机， 嗯， 打败了那个胶片相机， 嗯， 这其实不就是跟施乐有点像嘛，对吧？就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做出来的，然后在其他的手里发扬光大，然后把电子化的办公啊什么的东西全部都做大之后，发现没有人或者说没有那么多的人去复印文档啊打印文档啊这种事情了。 嗯， 虽然直到现在他其实你说他不成功吧，他现在还是一家非常大的公司， 是的， 以年收益还是以别人来记的这样的一家公司，你不能说他是个小公司了，对吧？ 嗯， 员工也有那么多。 嗯， 虽然好像这两年从来不会在我们主流的国内的这个科技领域去进行讨论了，但是至少他只是 退出了大众的视野 啊， 但他比柯达还是要 成功一点，是吧？没想到这个聊着聊着好像发现也没有考太多的股啊，但是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的提纲也走到了最后的尽头啊。 作为一个本期节目的嘉宾，对吧，在事先也没有了解到任何本期节目会提及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嗯， 听刚才 JJ 提施乐，提 Auto， 提这个后面的一系列的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 嗯， 堪称为先锋创举的这一系列的这种发明创造，在我内心深处的话还是非常的心潮澎湃的。而且我由衷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些先驱，比如说发明了图形用户界面，发明了可以层叠的图形用户界面，发明了鼠标，发明了能够作用于图形用户界面上的，甚至是说可以帮助更加自然的更加有效率的去运用这样的图形用户界面的这一系列的这些交互流程的这样的工具的这些先驱们，我真的是由衷的感谢他们， 确实 老天爷赏饭吃。 也不一定嘛，你想想看，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你可能现在在裁缝的路上走得很远了吧，对吧？ 对，或许现在有一个品牌叫 Alex 高。 为什么是 Alex 高？ 不是有一个亚历山大王吗？ 哦，这样的。哦，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啊。 哦，好的， 那就 哎，我要做广告。 哦，对对对，忘了这个， 对吧？来一趟不容易。 嗯 嗯，明天要去武汉了。 嗯， 关于这个我在做的事情，我们要录一期播客的这件事情，其实一拖再拖， 只有一期啊。 可以有很多期， 你预告了这么长时间就只有一期啊， 可以有很多期，不是要付费吗？一拖再拖，对吧？但是 正好呢，就是在录制本期节目的前一天，我收到了一个对我来说还是挺振奋的这样一个消息。 你们要招人了吗？还是给广大的听友送出了500块钱的百万豪车优惠券。 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当中，对吧，对这个 Lotus Eletre 这台车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去这个，现在全国各地有非常非常多的我们的这个直营店跟合伙人的这个店。 说到这个，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其实之前问过，今天代表听众再问一下，路特斯 Lotus 对吧，但是在全国各地的这个店，它好像都是在路特斯后面还有3个字母，这是代表什么意思？ 国内的品牌其实叫 Lotus New， 为什么要再搞一个？ 这是一个说来话长的故事 啊。那其实那我理解是跟法务， 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对吧，因为路特斯这个品牌其实是一个非常命运多舛的品牌，它在经历了，我现在不能说它已经浴火重生了，但是它 反正死肯定死过，有没有活回来？ 至少现在是在朝一个，这么说有一点王婆卖瓜的嫌疑，但是我认为说至少现在是在朝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然后也是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契机的前提下面在发展。那在此之前的话，其实路特斯这个品牌非常非常的，就刚才提到那个命运多舛，很惨。然后在他这一段命运多舛的这个经历当中呢，曾经也跟中国有过联系的，有发生过联系的。但是那一段期间，只能说是这个品牌的至暗时刻当中的一段黑历史。 哦，这样的。 然后这段黑历史呢，它影响到了现在。所以我们在国内的话是不能直接去用 Lotus 这个品牌的。 了解。 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 Google 一下，有一个叫做青年汽车，可以去搜一下这个。 哦，你这么一说好像 有听到过，这个。好，那你继续你的广告吧。 我说到哪了？ 你什么也没说呀，你只说你要做个广告呀，我也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广告。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就是在录制节目的前一天，我收到了一个对我来说可能在Lotus 工作了，或者说在吉利体系下工作了差不多快两年的这个时间，一个可能比较令我们团队振奋的这样一个消息。就是我想再补充说一下，大家都知道，就是去年的时候珠海有一家曾经的过气的做智能手机的这样的一家公司被 贵司的母司给收购了， 吉利收购了，对吧，魅族。然后自从他被收购了之后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关心吉利旗下这些汽车品牌的，他们的所采用的座舱系统的这一部分的这些朋友们，对吧，他们至少我可以看到在公共的这样的一些社交平台上面，然后相关的这些渠道上面，都有人会发出这样的一声呐喊或者心声，天下苦吉利的车机系统久矣，魅族是来救他们的。那乃至导致了一个现象是说，你看到极客的车机更新了新的版本，你看到领克的车机更新了新的版本，你看到其他的品牌，吉利旗下其他的品牌更新了新的版本，对吧，你看到Lotus 这个新的品牌，他们新的车上面的新的这样的一套操作系统，都会觉得说，魅族来了，所以他们做的还行。这里我其实还也想要证明一下，同时呢，我也想为我们的兄弟品牌的其他的一些团队证明一下。就我所知，首先我们 Lotus 的 HyperOS 的这个操作系统跟魅族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极客跟魅族半毛钱关系都没有，领克 5毛钱关系， 目前5毛钱关系，因为领克08魅族发布会上面都有讲嘛，对吧，领克08是搭载这个魅族的 Flyme Auto 的。然后与此同时，这个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对吧，但是毕竟我台也是一个小众的品牌，我们的 都说到这个份上， 我们的受众也就那么点人，大家听过就算过，对吧，也不要传播，我只能这么说， Flyme Auto 的话有好多东西是致敬我们的。 好的，原来你的广告就是这个 啊。没完呢，说重点了，我们的设计团队主导的这样的一个 HyperOS 操作系统在今年2023年的 RF 奖上面得奖了。 哦，原来就是这个广告。 是的。 哦，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但是其实我内心是有点小遗憾的了。 为什么？ 因为没有拿金奖。 哦哦，好吧。 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希望也是我接下去的一个目标吧。我觉得有遗憾才会有进一步去够它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且 凭良心说，从我自己的内心的这个感受的话，我自己的主观感受，我们现在的工作很艰难很艰苦，但是 很值得。 值得不值得我不知道，至少就说我愿意为他再去努力一把。我相信我们团队里面的这些成员，他们也跟我抱着同样的想法，希望能够就说更进一步。那当前的这个阶段的话，我自己只能这么说，我觉得我们的现在随着这个 Electra 出去的这套系统的现状，的确它是一个70分的东西，它还没有够到我心目当中90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希望能够有机会有余地有这样一个空间，能够让我们去把它打磨成一个90分的东西，到时候再拿一个 IF 的金奖回来。 好，期待 啊！谢谢谢谢。 我还以为你要招聘广告，原来就是这个。 招聘会有的。 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吧，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 anyway.fm/member。同时，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 上留言，也能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来信，在 Twitter 上搜索 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同时，也欢迎你继续访问安妮薇看看。浏览和订阅地址，请直接访问官网 anyway.fm/now。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欢迎大家通过各大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并订阅我们。两个礼拜之后再见，拜拜。